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0: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明清奇案系列节目。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历史人物呢，离我们的生活其实挺近的啊，这就是褒贬不一啊，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恶的老太太，这就是慈禧。那么慈禧太后的故事您知道多少啊？为什么这个同治皇帝哈，这个死之后，就他的儿子死之后，这个儿媳妇儿同治的皇后在3个月之后也去世了，而且同治和慈禧去世的时间也非常近，是不是？ 光绪和慈禧 啊，光绪和慈禧啊，是不是把他带走了？各种各样的啊，这都是谜团。我们今天和大家解一解啊。如果您知道关于慈禧的这个故事，或者说我们的互动问题是：如果你给慈禧贴标签儿，你贴几个？你都贴什么？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找到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北京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五中的英语教师杨征老师。欢迎杨老师。 李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五中的英语老师杨征。 我们的互动问题今天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出给大家的。我们知道慈禧啊，这一生经历很多，爱好很多，她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吧，还有女官，有一个叫德龄的，是吧？这德龄呢曾经当过光绪的英文老师，他也给慈禧上过英语课。请问这慈禧学英文他学了多少课，是吧？大家猜一猜啊。 A 就2节课啊， B 5节课， C 10节课。你来猜一猜慈禧学了多长时间的英文。 对， 那咱们先说一说这个慈禧和咸丰啊， 咸丰 和咸丰，先从她老公开始说起吧。 对对对，上一讲其实说到好多这个咸丰皇帝的事儿。咸丰其实31岁就去世了，这个时候呢，慈禧跟慈安才都20多岁，就等于是守寡了， 20出头。 对对对，而且所以说他们这生活其实过得挺艰难的。然后慈禧唯一的这个命根子就是同治皇帝，他真的是想把这孩子呀给培养好。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经历这个辛酉政变，也就是北京政变之后，他们把这顾命的这几个大臣全给除掉了，然后一手就总揽了大权，一个是慈禧，一个是慈安，两宫太后，再加上小同治皇帝，再加上一位恭亲王奕欣。其实您看这时候格局吧，跟明朝挺像。明朝有一段时间万历皇帝和自个儿的两个妈妈，再加上一个张居正，特别的像。但是其实这段历史呢就没有按照明朝那一段的发展，慢慢慢慢这个小集团也开始分崩瓦解。哎，这奕欣开始跟他们就不一条心了，然后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全都瓦解掉了，然后慈禧跟自己的儿子关系也混得不是特别的好。 为什么呢？这可是自己亲生的 亲生儿子。这儿子呀，说白了我估计也就是慈禧太忙了，他垂帘听政，天天处理奏折都是他。慈安其实不大过问正事儿。这慈安怎么说呢，他还是一个非常贤惠，而且一个非常守，过去叫女德， 就守妇道。 哎，守妇道，就是不正事儿我不太多问，这皇家有规定，所以还是慈禧基本上一手遮天。所以太忙了，可能就把孩子的这个教育啊各方面的全给耽误了。 就是亲子陪伴的时间从小就少 啊。对，所以同治皇帝其实就养成了一个历史记载好多都说游手好闲啊，或者是不务正业啊，等等等等，学业不精进，各方面都有这种记载。 反正这儿子是不太给力啊， 不太给力。 咱说慈禧命不太好，二十出头就守寡了，然后这同治十九岁， 十九岁 那时候说慈禧三十多吧？ 对，三十岁多一点 是吧？三十岁多一点就中年丧子啊。啊，那这个子他是怎么丧的啊？就说这同治是怎么死的呢？历史上有很多的猜测，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啊。来， 同治十三年的十月二十一日，同治帝到西苑去临幸，也就是到西苑去玩儿。农历的十月二十一，大家知道，这多半都是公历的十一月中旬或者是十一月下旬以后了，天气比较凉。这一天啊，同治帝在临幸西苑之后回到宫里，就感觉到身体不是很舒服，所以在实录当中就记载，这一天同治帝身体受凉，有些不舒服，也就是一个着凉呗。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一咬牙一跺脚就过去了，可是没想到十天之后，也就是在农历的十月三十这一天的下午，同治帝突然发病，病来得非常急，症状就是发高烧、眩晕、浑身酸痛，然后呢，心情烦躁。接下来呢，御医在他的身上就发现了一些没有凸显出来的红色的疹子。当慈禧啊一听说同治帝生了这样的一种病，尤其是听说他的皮肤上出现了没有凸显出来的红疹子，这个慈禧应该说是大惊失色。那么慈禧为什么大惊失色呢？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是皇帝，贵为天子，不能生病。好像如果要是这样认为慈禧的话，似乎小瞧了慈禧。应该说慈禧是经历了种种的事情，什么病应该她也都见过，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她不会为儿子生的一点小病就一惊一乍。因为慈禧太担心了，他太担心他儿子生一种病，这个病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天花。 哎呀，我们选题导演小强保留了这段录音当中的音效是吧？哎呀，这感觉直击人心啊，怎么一种症状就哐哐哐敲三下，发高烧、眩晕、心情烦躁是吧？这收音机前万一有这种症状那给吓一跳。 对对对，真是，其实当时皇宫里是怕这种病。 嗯， 天花啊，应该说在清朝来讲一直以来都萦绕在人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 就是得了这个就要够呛。 对，基本上这样。我们都知道，就是清朝刚入关的时候，顺治皇帝他一共有八个儿子，然后加起来六个女儿，这几个孩子呀，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都夭折了。 哦， 然后夭折的原因多一半都是因为天花。 嗯，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顺治其实去世的时候没有选择皇位继承人，这是孝庄皇太后确定的，他定的是玄烨， 免疫了。 对，他征求过这个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说就选这玄烨。为什么？他得过天花，他有免疫力， 就是起码能国祚绵长，你皇帝得活得长啊，是吧？ 是这样，是这样。那时候真的是只要你得天花就必须得送出紫禁城隔离。 嗯， 所以这个小玄烨也是两岁多得了天花了，就给送到这个如今这等于是北长街那块浮游寺，在那儿待了好多天，最后痊愈以后才回到紫禁城。所以康熙在晚年回忆自己幼年的时候，他就说呀，说父母膝下我没得一日承欢，跟父母就没怎么好好待过，从小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 嗯，这隔离是很重要的一个， 对对对，他必须让他得痊愈才能回来。当然可能有的小皇子就在隔离的过程中就死去了。 嗯嗯，那刚才录音中咱们听到哈，就是说这个同治帝他有发烧啊、眩晕啊、心情烦躁啊，而且病程呢好像也挺急的。 哎，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说孙子不得的不是天花，是吧？是得的是什么梅毒啊？ 梅毒、花柳病，说白了就是、这是两种说法。史学界就这两种说法争论了很久。 嗯， 当然这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档案，我们可以引入一下。第一个叫做《万岁爷喜痘档》，这个档案呢记载的就是整个同治皇帝他从生病到最后去世的所有的这些药方还有诊疗的记录，等于就是说从10月30日。当然阴历了，未刻下午一两点钟他开始得病，开始一直到12月初5驾崩，所有这一个过程他全有。 哦， 当然也有专家说了，说你这个孤证啊，你这个有，万一要是慈禧他编的呢，说他真的就是得的梅毒，然后我们就按天花给他治的，家丑不可外扬，这是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另外一本书叫做翁同和日记， 嗯， 这翁同和呀是同治皇帝的老师， 是， 哎，他老爷子爱写日记，在他日记里边他就把这个万岁爷喜痘档里边的好多的药方他给抄下来了。 嗯， 哎，所以翁同和日记一个是同治的离奇死亡，一个是慈安的离奇死亡，在他的日记里边其实这些药档就是医药的这些档案他全有，他全照单全录，所以按照他的这个笔记，我们应该可以确定同治皇帝最后是死于天花。 哦，您刚才说这个同治皇帝是12月初5死的， 12月初5， 今儿是腊月初4，也就这个日子口、是吧？ 也就这日子口， 就是寒冬时节。 寒冬时节、而且其实有一点，为什么大家后来会传？ 嗯， 有一点很离奇，就本来啊，您看10月30他开始生病， 嗯， 11月初1那痘疹啊，那小红疹啊，慢慢就起来了，然后到了10月14左右。这之前他还准备祭天还斋戒来的，但是14号那天他就觉得、哎呦实在不行了，找这个醇亲王奕轩带我去祭天 吧。 但是身上的这个小红疹啊已经开始结痂了， 那就是要好的意思、 要好的迹象。但是突然11月20这病情是急转直下， 他受了什么刺激？ 所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出自于溥仪他写的《我的前半生》， 嗯， 说当时啊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跟这同治俩人小两口说悄悄话呢，这阿鲁特氏就说：“哎呦，说你要是先走了，将来我这气可有的是生的。”跟这婆婆之间、婆媳之间关系不和。 你谁当他儿媳妇儿关系都不和，我估计 老太后确实， 尤其是姑母是吧？就是嗯， 对，而且这个慈禧啊。本来没想立这个鄂鲁特氏，他想立的是富察氏， 就他得给他儿子找媳妇儿，是吧？ 这阿鲁特氏是慈安愿意立的、慈安为什么选他呢？因为他各种性格跟慈安非常像， 嗯， 他是一个等于是非常守妇道的，而且是非常能辅佐这个君王的一个女性， 贤德 的，贤德，非常贤德。所以当时这个同治他就比较爱玩嘛、然后这皇后就给他写了张字叫戒息，就是你别天天玩，然后还给他贴那个小办公椅的边上、让同志看。所以这皇后应该说是非常贤德的，但是偏偏慈禧不喜欢，因为她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富察氏，儿子没遵自己的意见，婚姻大事上你都不听老娘的，那肯定我就跟你得对着干。 嗯， 结果俩人正说悄悄话呢，慈禧听见了，在后头就隔墙有耳啊。 我估计慈禧是埋了这个人了在旁边、是吧？ 对，这说曹操曹操到嘛，也又因为曹操的眼线多嘛，慈禧也是眼线多、说慈禧到了，一把就薅住这皇后的头发给她胖揍了一顿。结果同治在边上一看，一生气一着急，病情急转直下。 哎呦，前一段做了一本书挺好的，叫情绪管理与健康。就这个情绪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你这时候腾生了一把气， 对， 然后招了个大吉就完。 对，而且你想他得点天花啊， 嗯， 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更要不得了。另外一种说法是这个媳妇儿跟这婆婆之间大干了一场，吵架了， 就也是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这皇后啊，当时跟慈禧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啊，你别自觉得自己多了不起，我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明媒正娶的，你呢？你刚进宫的时候只是个小贵人，哟，给这老婆婆可是气得不行，我这没从大清门进来一生的一个遗憾。所以当时慈禧回了一句也特别的狠，她说我把你从大清门抬进来，我照样能给你抬出去。 吓死了。 哎呦，所以这一句话给同治皇帝吓得不行。 从东华门抬出去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下病情就急转直下。 嗯嗯 就是这个各种推测吧，总之这个病没有好，19岁这个同治帝就 死了哈， 死于天花 啊。 对， 刚才咱还说一个，就是说，这时候后宫的基本配置， 对， 两位皇后，一个年轻的皇帝，还有一个摄政王，是吧？那么慈安他怎么死的？ 慈安的死其实也是特别的离奇，因为他死的也是很急。 嗯、 我们先可以说说慈安这个人。慈安这个人其实啊，按说他的出身，包括他在咸丰年间在宫里的地位，一定是比慈禧高的。 嗯， 因为您看他这姓 儿嘛，是吧？ 正宫啊，正宫娘娘，她是咸丰的继后。咸丰之前有一个皇后，这个皇后去世的比较早，那么后来慈安就被扶正了。她其实从嫔上升到皇后这个位置，您想跨了好几级。我们上一次您说，我只花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因为她出身高，她姓钮祜禄，他们这一支人在清朝出了好几位皇后，他们往上推，祖先都叫额亦都。您看有几个皇后？第一，康熙的皇后出来过，第二，嘉庆的皇后。从他们这支子里出来的，道光的皇后都是从这一支出来的。 他们家产皇后， 真的是产皇后，所以咸丰的皇后自然也就是她，因为她出身名门啊。 而且咸丰一定挺喜欢她的， 对对， 是吧？ 因为她很贤德，然后她也跟那个鄂鲁特氏一样，她给咸丰其实写过很多或者规劝他的话，比如说这个1860年咸丰跑到避暑山庄以后，就觉得万念俱灰。所以他就写了个一个这么一个条幅，就基本上条幅说的意思就是说，哎呦，我就天天就听天由命吧， 我破罐破摔了， 破罐破摔了。 嗯， 皇后就劝他，哎，你不要这么办，哎，你应该振作起来，重新把这江山啊，咱们好好拾掇拾掇。 嗯， 所以就劝他的夫君， 这是个好妻子。 对，但是后来可能就是各个方面原因，大家就开始推测他的死可能就跟这慈禧有关。 反正那个火烧圆明园里是这么讲的， 哎，是是是， 是吧？他苦肉计， 对， 说这慈安生病了，这药引的得是人肉 啊。 然后刘晓庆演的那个慈禧就割下一条， 对对对， 是吧？然后就特别感动，然后把他那印就交出来了。 哎， 结果一交出来，完了， 对，马上就给整死了。当然也有一说法是说慈安好吃这小点心，满洲人叫饽饽， 饽饽， 哎，把这饽饽给拿过去，慈安一看，哎，这挺好的，来一块吧，一吃下毒了，就给毒死了。 这太短平快，他太直接了吧，这个。 对对对，所以这个说法其实靠不太住的。我们还是从史料当中去分析。当然要弄死他的两个原因啊，大家就老百姓猜弄死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安德海。 哦，因为安德海。 对，慈禧特别宠的一个太监。 嗯， 这个安德海呢就等于是后来慢慢慢慢开始膨胀了。但是有一个史实大家其实可以不能忽略啊，安德海跟李莲英是同一年进宫的。 那他俩到底谁受宠啊？ 哎，安德海当时直接一入宫就进了储秀宫了，李莲英当时在东边，在景仁宫伺候别的小主。 哦， 哎，所以安德海一直陪在慈禧身边，所以慈禧特别宠他，特别特别宠，可以说，因为安德海也会说话。 嗯， 瞧着慈禧跟那呆坐着，您说没话找话还得说一句，哎呦，说我看您呆坐着就跟天上的菩萨下凡一样，特会拍马。 你说旁边这么有这么一开心果是吧？ 真的。对，你想他的生活其实很无聊，很无聊，很无聊的。 嗯，当然， 所以有这么一开心果，所以当然安德海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越来越膨胀。 嗯， 终于有一年，打着这个龙凤旗，他居然跑到南方去采办这个龙袍的料去了。 这龙凤旗是？ 哎，当然也有说是三足乌。 嗯， 龙凤旗可是皇家专用啊，而且过去清朝有规定，您这太监是不能轻易出京的。 是，好像太监不能出京。 对，所以他走到山东地界，德州的当时一个官一看，哟，怎么来一个太监啊？这事不太对，跟山东巡抚丁宝桢就汇报了。丁宝桢把这个事情跟朝廷一说，朝廷说就地正法。 嗯， 哎，慈安跟恭亲王俩人商量的一个主意，这慈禧都不知道。后来慈禧一知道，哎呦，您想，这心里边肯定是有隔阂。 哦，对，他能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上面也有人支撑他的。 有人支撑，慈安还包括恭亲王，包括小同志，这仨人等于联起手来了。 对， 所以慈禧一看，哟，这权力受到这么大的威胁，那自然要把你这个绊脚石要挪开了， 就怀恨在心。 对，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选皇后这事儿，最后同志选的是慈安的皇后。 哦， 哎，慈安给挑的那个小姑娘没挑慈禧这个，那当然慈禧说，哎呦，自个儿亲儿子终生大事让你给做主了，心里肯定不平衡， 就我得说了算， 对， 是吧？ 是这样。 嗯，而且刚才您说这安德海和李莲英啊，你看他们是两种生命路径， 对， 是吧？ 对， 一种呢是迅速就走红， 对， 就触到天花板了， 的确是这样， 就人在迅速的达到顶峰的时候，往往容易找不到自己，就 hold 不 住了。 的确是， 是吧？这时候就可能啪一下你就折了， 哎， 就断了。 对， 李莲英是当时的，你看他起得很慢很慢啊， 很慢， 但是这个人特别的收敛， 对 啊，那个情商极高。 因为有一个人给他上了一课，他叫安德海，安老师给他上了一课。 你看，就先红的人，你说就教育了后来红的人，是吧？ 的确是这样。 而且你看，那个之所以他最后还能出宫，然后有一个相对好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终结， 对， 这是另一种生命这个旅程。 他也很会做事儿，我们下半段会说到。 对啊，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啊。 对对对， 这是综合各种原因，就是说他俩肯定也是不对付。慈禧肯定是看着他心里难受。 但是其实一开始姐俩的关系是很好的，包括我们从这个咸丰皇帝刚去世，当时他们回到紫禁城以后，慈安有一句话给慈禧感动了很长时间。 什么话？ 哎，当时小皇帝刚刚六岁嘛，他不能自己独自住，他得跟母后住在一起。所以当时慈安是住在养心殿里的，按照清宫的规定，必须是正宫娘娘跟这个小皇帝住在一起。慈禧虽然您是亲妈，但是没这权利。所以当时慈安就说了一句：“说得了，妹妹其实是姐姐哈，她比慈禧要小，咱俩呀住一块儿吧，你也搬养心殿了得了。”咱们俩一块儿陪着孩子过，他孤儿寡母的，咱们也有个照应。 就是两个女性之间的那种互相的扶持和温暖。 对， 所以这人啊，你看一同受苦的时候， 对， 共同面对别人的时候，两个人往往能够相互支撑， 特别团结。 对，那个时候也互相也能照应，也能理解。 对，所以清朝好多那个官员当时就评论说，两宫能跟皇帝住在一起，这是最正确的选择。为什么？没任何隔阂，我们俩天天见面，你们甭编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谣言，你也甭说我们的坏话，甭挑拨离间，我们俩天天能见面，有什么事儿我们都摆开了说。但是后来同治皇帝一成年，这两位一个搬到这个钟粹宫了，一个住到储秀宫了，那这一下分开了，大家都认为这就不对了， 就生活相对安稳了，矛盾没有那么尖锐了。 对， 那慈禧你想想，他本身对慈安啊，那咸丰是更喜欢慈安的。 对， 而且慈安的那个上升速度有多快？ 上升速度非常快。 那作为女性之间，她本身对她其实心里就不能说喜欢吧，但是共同患难的时候丈夫已经没了，这些都不存在了。 对， 但后来又接近一个平稳的状态，是不是矛盾又出现了？ 而且从很多史实看啊，这个慈禧啊在慈安活着的时候是很尊重他的。对他是非常敬畏而且是尊重的。 那慈安的死到底和慈禧有没有关系？ 其实没多大关系，按照这个翁同龢日记包括清宫各种档案分析，慈安最后应该是死于脑出血。 脑出血，他死的时候五十多了吧？ 四十多岁，还不到五十。 四十多岁， 对对对，所以 就是他俩其实共事过二十多年， 对对， 是吧？ 这个他是一个老病根了，在同治二年的时候，他就中过一次风。那个、 同治二年， 对，他才26岁 啊，26岁啊， 对，所以身体可能一直不太好。到同治八年又病倒了，这是慈安他的一个就是等于是生病的一个记录， 就比较弱哈。 对，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多重要。你说慈禧能一路走来，除了他心内心强大啊， 对， 那干了很多别的事儿错事儿哈，内心强大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身体健康， 对， 对不对？ 你说慈安其实活得够佛系的，但是最后还是没逃过这个。 对，内心无比强大。要我给慈禧贴个标签，我先说他健康是吧？来，咱们看看大家给慈禧贴的标签都有什么啊？严林说冷酷无情是吧？然后这个惠妃的狮子说他敢和世界开战。 哦， 是吧？ 八国联军那时候， 秋风秋雨说武断专制，养尊处优，自私自利啊。杜尚说，环境锻造的人格，妥妥的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啊。帝国铁骑说美食达人和光绪帝党争保养的好啊，是个伟大的女人。伟大咱也不能说， 不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哈。还剩30秒啊，咱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这个明清奇案，聊慈禧的故事。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见。 大家好，我是吴刚。文化就是咱北京城里的那些胡同和故居，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那种归属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让我们体会到文化的美，文化的好。 哎，我说你看这木头真能看见金丝儿，好玩意儿。 你都撅那儿看10分钟了？ 你不懂，这是能盘出来的好木头。 叔，这是南非的金丝红檀。 姑娘，我们70多平新房找这样装得多少钱呢？ 阿姨，10万块钱足够了。 啥？这整套金丝红檀的家具市场价10万都不止了吧？ 我不是提前打电话订上优惠名额了吗？ 就是你说的那个400-606-8866 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您猜猜慈禧学英语能学几堂课啊？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找到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 嗯、 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您给慈禧贴标签，您想贴个啥，可以贴几个啊？我们期待着您的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说这个慈禧啊，二十多老公就死了， 对 啊，不到四十、 嗯， 儿子同治也死了， 对 啊，同治死了也没多长时间，他的这个好伙伴，打引号的啊，慈安也死了， 对、 嗯，那分析说这个慈安死其实和这个慈禧没多大关系，死于这个 脑出血， 脑出血 是一个疾病， 是一个 心脑血管疾病， 对、 嗯， 但是死了之后这个埋的事儿哈， 对， 是值得说一说， 对对对，因为这个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啊、 离北京也很近，现在呢高速公路已经完全通过去了，从北京您驾车沿着这个等于是新修的京哈高速直接能到，不是京哈，它叫京秦高速、 嗯、 能直接有一个清东陵联络线，能直接开到这个清东陵。那么慈禧跟慈安的两座陵寝啊，都在清东陵，而且两个陵的名称是一样的，都叫定东陵。 这是就是埋在一起，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有讲究的，是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他们的夫君咸丰的陵寝叫定陵， 嗯， 那么他们是死于这个咸丰之后的，按清朝的祖制啊，就要单门建皇后陵。 就不会再合葬了， 不会再合葬了，因为怕惊扰这个已故的这个先帝嘛、 哦， 所以把他们俩就单独要修建皇后陵，但是以前从来没出现过两宫并尊的这种情况、 哦、 所以到底怎么修，当时提了几个意见，第一是说修一座陵寝一个地宫，把姐儿俩就搁在一个地宫里，这俩人不干，不行，我们得分着， 不，这是生前就讨论的事儿了， 生前就讨论 啊、 哦，因为他们好多都是生前就要给自己兴建陵寝了， 对对对， 不行，不能搁一块，那怎么办，那就咱们就学康熙有一个景陵皇贵妃园寝，在一个院里给您修两个、明楼，一人占一个，修在地宫里头、 哦、 这样行不行，不行，不能在一个院，就必须一人一个、 哦 哎、也以体现他们 一梯两户也不行、 啊、对，一梯两户也不行，必须是单独的门户， 就是我俩的是两个这个 两个陵寝、 哦、 而且并排的这种，最后就决定哎修两座陵寝，都命名为定东陵、 哦、 然后以他们后边的这个山来进行区分，慈安的定东陵叫做普祥玉定东陵， 嗯， 然后慈禧的叫做普陀玉定东陵， 那谁尊谁卑怎么体现， 哎，这就特别好玩，开始啊刚修完的时候您看花了多少钱呢，慈安的我们说花了大概花了266万两， 嗯， 然后慈禧的是花了227万两， 没有慈安的多， 没有慈安的多，而且您看本来啊慈禧叫西太后， 是 慈安叫东太后，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当时他们住在这个避暑山庄的烟波制爽殿里边，咸丰一去世俩人一人住这个殿的西暖阁，一人住东暖阁， 东为上是吧， 东为上， 因为坐北朝南，东是左， 哎，的确是这样、 嗯、 其实俩人这得名来历跟现在这供热系统还有点关系，东暖阁、 啊、 西暖阁，然后后来回到北京，慈安就住在中翠宫，他住在储秀宫，也是一东一西、 啊、 所以皇宫里边都管他们叫东佛爷西佛爷，也就这么叫、 嗯、 然后后来埋在陵寝的时候反了，慈安跑到西边去了，慈禧跑到东边去了， 这啥意思呢， 所以好多人就说你看这慈禧玩的花活， 人家先死你就把人埋那边， 对啊你就埋那边，这不对，其实啊陵寝啊是按照距离自己的夫君，也就是距离皇帝陵寝的远近来区分尊卑的， 哦， 慈安那个离咸丰的更近，咸丰的在西边， 这慈禧是摸着自己的良心干的这个事儿、 哎，这绝对是摸着良心干的、 啊、 而且慈安在入殓的时候他整个那一套系统都是按皇后的级别来的， 哦， 对，一点没给损减， 是这样啊，慈禧可能一方面是心里就觉得慈安应该在这个位置、 嗯、 还有就是他俩一起走过那么多岁月、嗯、我们说共事二十多年，那是在夫君走了之后啊， 对， 他不仅仅是怀念慈安， 对， 他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 对，但是我觉得这话还没说完、 嗯、 我们只说了上半段，下半段还有呢，这个慈安啊去世以后，这慈禧老佛爷就膨胀了，光绪七年把慈安埋葬以后，到了光绪21年，慈禧说哎呀这个陵寝已经十几年了，有点显旧了， 嗯， 要修一修，结果这一修 谁的呀， 修自己的，当然慈安那就粉饰了一下，拿这个磨磨灰什么之类的、 啊、 慈禧那个是从头到尾全拆了， 对呀、啊、那就此一时彼一时嘛，这又过了多少年了、 哎、全拆了，他觉得那大殿修的不行、 嗯、 你使的木料不灵光，所以拆了以后从头到脚用黄花梨木， 哦， 这可就尊贵了。 嗯， 另外所有的游饰彩绘外边一律贴金。 嗯， 所以你想，光贴金慈禧就花了4592两， 极尽奢靡哈。 所以这两座陵寝啊，您从外观看看不太出来， 嗯， 而且从那距离看，确实慈安显尊，慈禧显卑。但是如果您进到里边看细部，看这精装修的这部分，您就能明显感觉到慈禧这花销绝对是比慈安不知超出多少倍。 对呀，我刚才呀在米夏的听听号里发了两组照片，一组呢是就慈禧她生前玩 cosplay 那一趴，还有就是清朝的太监，有李莲英，还有一些就是小太监的历史照片，还有第二个发的一组呢，就是啊，我们说清东陵， 清东陵 包括这慈禧和慈安的那个墓，大家看看那个格局结构啊，就是不同的这个院子的这个布置啊，有的这整个就是一个小社区，是吧？ 对 啊，有的就是独栋啊，有的可能是独栋里俩楼， 对对对， 你看看你能不能对把那个慈禧和慈安的那一张找到，如果谁方便也顺手发到我们的群里，如果您级别够了的话啊，然后提醒大家一下，就是黄琉璃瓦的都是 帝后的。 地厚的啊，那如果上面是 绿 琉璃 瓦 的， 一般就是非贫的。 对，还有一张特别逗，它是一个俯拍的，用无人机拍的。你看那里头一个包一个包，那就是一个种一个种的。 对， 那就是普通的 定陵的飞檐寝，咸丰的这个妃子们， 是吧？ 嗯， 那就是大家住一块儿了，这社区里。 对，然后这社区里边，您看最大的那个坟冢，其实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丽妃的。 这个丽妃， 对， 传说这个慈禧也非常看不上。 哎，对，在那《火烧圆明园》电影里头是给她做成人质了 啊。 这不是说我们把谁逮起来，把她作为人质，然后怎么着？不是这意思。 那个演，我记得演丽妃那个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舞蹈演员。 哎，对对对，那人质啊，说白了就是把胳膊腿全砍了，给她搁一缸里头。 嗯， 这特别惨。 历史上有这样的事。 哎，这事儿其实不是慈禧干的，这事儿应该是吕后干的。 是， 他们俩多多少少从某些方面来说有点像。 真是够狠 的，够狠的。 嗯， 但是其实历史上啊，这个丽妃并不是，她有一个特别好的结局，而且跟慈禧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们曾经有一张图片，因为同治皇帝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照相技术，照相技术等于还没传到咱们国家，所以有一个画像，画的就是小同治和这个自己的一个姐姐，哎，俩人手拉着手在一块玩。咸丰皇帝就这么一子一女，这女儿是丽妃生的，这儿子是慈禧生的。 啊 俩人前后脚怀孕，当然其实慈禧在当时我觉得肯定是捏把汗的，哟，你可别生儿子，然后这个生了闺女了，她还得捏把汗，我一定要生儿子，就这感觉。 这个闺女是比她大， 是 吧？ 同志要大一 点，比同志大的。 对，丽妃先生的，等于这女儿一出生，慈禧松了一口气，但是心还悬着，因为自个儿没生呢。 对，刚才我看谁给她贴标签的时候，对，5155就说了，贴了个母以子贵。 嗯， 确实是晚年慈禧后来为什么一直住储秀宫啊，因为他在那儿有情感啊，他就在那儿生的儿子， 对对对， 那政治资本啊， 对对， 是吧？ 对对对， 他觉得那儿就给他带来好运， 嗯， 是吧？哎，对，咱们这群里啊讨论的还挺热闹的哈。我觉得这个人物确实身上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东西啊。 值得探讨，不太好轻易给他下定论。 不太好轻易给他下结论。那我们刚才这个聊点轻松的啊，就是慈禧不是还学过英语吗？ 对对对。 这个我们听众答的好多啊，我看这个杜尚答的是起码得5到10堂课啊，这个歪说的 A 两堂，严林说两堂，1246说十节，啊，这个有 ABC 反正都有的，515选的是 A 啊。那慈禧您觉得哈，他能上几堂课呢？我们让杨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我其实捏把汗，因为他就上了2堂课他就不上了，所以我觉得我要教他英语估计脑袋早搬家了。 对，我们这是一个英语老师啊。 对对对， 是吧？这个他上2节课不上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觉得太难了， 太难了。 对，他觉得特别难，而且觉得不好学，他就放弃了。 他也觉得这个东西是没啥可学呀。 啊，对，没什么可。其实到晚清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人要学英语的，因为他们会接见一些外国使节，简单的这些语言他们要会说的。光绪其实学的挺快。 光绪啊， 对对对， 哦， 包括后来的溥仪都有自己的英文教师叫 Johnston， 啊，对对对对， 然后溥仪 庄士敦， 对，还有个英文名叫 Henry。亨利， 对， 然后还给婉容也起了一个。其实婉容学英语学得更早，婉容的那个英文名叫 Elizabeth，叫伊丽莎白。 我啊，对，是伊丽莎白。 对 对 对，所以他们俩其实英文还是学得可以的。我们现在到故宫去参观，能够看到溥仪当年学英文的那个他写的那个英文字。 他自个儿练的、 哦、 我觉得写的还不错的、估计要我们判没准能给一个 good、给一个高分 啊，给一个 good 啊， 对对对， 慈禧就学了两堂课， 这就不如他的老祖先，您比如说这个乾隆皇帝学、他那时候不学英文了，他学什么呢，他为了欢迎班禅到北京来，他学藏文，其实好多这个听友可能觉得这个藏文其实跟这个满文蒙文不都挺像的嘛、但是其实它属于印藏语系，我们这个满蒙它是属于这个等于是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完全不同语系的两种语言。 对 对， 你比如说咱们去看一些碑，尤其是元代留下的、法源寺里那些碑啊、然后你就看上面每个字你都认识、可是放在一起你就不知道啥意思。 对对对， 就是它就是阿尔泰语系的嘛。 对对对， 是吧， 所以藏文它我觉得可能跟印度的梵文更近一点，梵文可是语法来讲的话 太难了， 特别难的一种，当年唐僧学这个学得特别好、 对， 所以乾隆他学这个藏文只学了几个月的时间，班禅就到京了，然后给他庆寿、多大岁数，七十多了， 那个时候乾隆 已经七十多了，只学了几个月、按照历史记载他就能用藏文跟这个班禅大师去聊佛法了。 咱说历史记载是否夸张哈、 对， 有待考证，但是他肯定是学的还不错， 学的不错，肯定是这个外语很有天赋的。 这个你看这乾隆真是生命能量真的是大， 对，放到今天肯定英语是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学生。 而且他们那时候真的他学汉语也是学外语吗， 对，他因为对他的母语是满文， 对、他的母语是满文啊、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味作家刘一达，京味文化最能体现北京城的根脉和温度。新的一年，祝打开文化之门的栏目越办越好。 咱们刚才说到了啊，就是慈禧身边的人，其中有两个很著名的太监，一个是安德海，是吧？ 对， 命很短，因为膨胀结果挂了。还有 26岁就死了。 26就死了， 对对对， 是吧？还有是李莲英，相对要他的职业生涯要更长。 他在宫里待了50多年。 人生让人感叹唏嘘，你说同一个职业是吧， 对。 那么这个安德海咱刚才说了，去了山东去了德州哈，被丁宝桢给斩了， 哎，给拉到济南斩的， 是吧？咱们有一道菜，川菜啊， 哎， 这是看家菜， 对， 宫保鸡丁， 对， 不是宫保鸡丁， 哎，千万别写成宫保鸡丁。 这宫保什么意思？ 这宫保啊，其实是当年丁宝桢的封号，他被、等于是被受丁公保叫太子少保、去世以后呢，被尊为太子太保、这两个我们都可以叫宫保，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官称，一种官爵的名字。然后据说这个丁宝桢生前啊，特别爱吃这个鸡肉跟花生米 啊。 后来呢，他从这个山东巡抚就调任四川总督了，相当于现在四川省的军区司令员了。到那儿以后呢，他说：“哟，四川这辣椒不错，我把这个鸡肉和花生米炒在一起，撒点辣椒，会不会碰撞出一个奇妙的一个火花来？” 哦、 结果一吃特别棒。 这是个热爱美食的人、 他也热爱辣，因为他本身是贵州人。但是呢，您看最后他的坟墓是在山东济南。他没回贵州，为什么？因为当年就为了拯救老百姓，为了给老百姓造福，他把自己贵州老家所有的家产全变卖了。然后等于贵州没有亲人了。然后等他去世的时候呢，他因为特别等于是把所有的自己的点工资他全资助周边老百姓，连棺材板都买不起，最后大家凑钱买的。然后山东老百姓听到这个话以后说，丁大人说什么我们得给他接回山东来。所以从四川任上，你想四川离贵州多近呢，回到贵州安葬其实很近的，但是不行，老百姓不干，说必须把他接回山东，我们得把我们这父母官埋在我们这济南城边上， 这一片深情是吧， 真的是这样。 所以咱今天在吃宫保鸡丁的时候、 哎、 是吧，这川菜， 对， 小荔枝口， 对， 吃鸡腿肉的， 嗯， 这个特别好，你无论是盖饭啊还是你请几个朋友吃饭，这个菜都特别棒啊！它背后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呢。 对， 它是纪念的一个人，就是丁宝桢。 丁宝桢 哦、那咱说说吧，这安德海就被丁宝桢咔嚓、 哎、 是吧？ 啊，就给杀了。 嗯， 对，所以这个安德海等于是用自己的这个生命给李莲英上了一课。所以李莲英为人是特别特别低调的。 嗯， 其实我们这么说啊，在过去清宫里边，太监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太监的地位是不如宫女的，宫女因为都是旗人选上来的， 对对 对， 就宫女是可以比如说服役到25岁你还可以出去再嫁嘛， 对、那个时候怎么说呢，您比如说康熙皇帝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太监啊等于是最为下贱崇以一般的人， 就是杀一个太监就跟碾死一个小虫子一样。 哦、 当然他为什么会说的这么极端，主要是明朝的时候这太监干政太厉害了。所以清朝是绝不允许这个太监干预政治再次出现。所以从始至终几乎是没有一个安德海就算做事做得最绝的敢打龙凤旗出北京招摇，结果他被杀了。但是李莲英可能历史当中我们会有很多他负面的一个评价，比如说他卖官鬻爵啊，他连他等于是收受贿赂各种各样都有，但是他是不敢干预政治的。有一次啊，这老佛爷等于慈禧派他跟这个七王爷一块儿出去检阅海军。 是的，讲讲这段。 就这段事儿等于是让李莲英在宫里边的这个名誉一下子升高了很多。本来检阅海军给他封的是钦差，大概得是相当于二品的大员了。但是李莲英拿那顶子特意选的是四品的。因为过去宫里边封太监最高不能超过四品。然后跟着王爷出去，他跟王爷说了，王爷我跟您出来给什么钦差大臣，根本不是，我就是伺候您的。所以白天在他身边伺候着，哎，给王爷伺候得了，到晚上还端洗脚水要给王爷洗脚。哎，王爷说那可不敢当，您想这醇亲王奕轩也是一胆小怕事儿的，他特别怕他自己的等于是嫂子也兼这个姐姐，因为他的原配是慈禧的亲妹妹。 哦、 他特别怕慈禧、 哦、 所以他说不行不行， 大姨子， 对呀、啊、大姨子 小姨子大姨子、 慈禧是他大姨子， 大姨子哈、 哎、 大姨子 说这可惹不起，这是您是我大姨子身边的红人对吧、哎、别、李莲英就说哪儿啊，您是王爷咱是奴才，这给您洗脚我多少年我都想给您洗我都没洗上，今儿就是您让我孝敬您一回、哎、所以您看这话说的这事办的，回去之后他就非常受大家的尊重、觉得他这人说话各方面都很得体，包括您刚才说的他为什么到清朝等于是慈禧去世以后他还能安稳的活几年，为什么？因为他投出宫之前他交给隆裕太后一个大箱子，隆裕打开一看说这都什么呀，李莲英说这是老太后啊生前赐给奴才的东西，这都是宫里的不是我的，我这投出宫啊把这个该还给您还给您、哎、所以用这一句话换来自己几年的安生生活， 就是要一般的说一朝君子一朝臣嘛，是吧，自己都死了谁还护着你啊，赶紧的，就跟和珅似的，是吧， 对对对 啊，这个绍兴皇九问了一个问题，哎，李莲英是不是那个、他那墓在哪儿啊， 啊，他的墓实际上在海淀恩济庄，恩济庄这个是雍正皇帝特批的一块墓地，为什么叫恩济呢，恩就是感恩的恩，济就是济南的那个济，等于是皇恩，哎，等于施舍给你们了，给你们在这儿弄一块地，哎，都埋在这儿，所以过去清宫的太监、绝大多数都埋在恩济庄。 哦、大家可以看看照片啊，因为你们在忙着讨论，忙着讨论说明我们这话题啊它有热度啊但是咱们都是喜欢历史文化的人哈， 对对对， 咱就这个好好聊天，而且我发现我们几头老听众一直在不断的说这个咱们好好聊天好好聊天啊， 对对对、 大家看看那个照片，我一会儿有时间也发进去啊，就是刚才说到了隆裕，隆裕太后，这个隆裕啊，你看他长的那个样子啊、就是你会突然觉得哎呀这清代的妃子怎么都这么不美，隆裕真的是特别苦， 他是一个政治婚姻， 政治婚姻吧， 政治婚姻， 这个光绪不喜欢他， 不喜欢他， 而且他晚年牙特别不好， 嗯， 他还好像还吃什么东西，我记得， 对对对，吃，他得靠吃药维持。其实光绪去世之后没多长时间，隆裕就跟着去了。 对，但是他死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是袁世凯 政府，对， 给他国葬是吧？ 对，国葬，因为他觉得他让位了嘛，顺了自己的意了，相当于。 对，而且就一直是驼背的。然后后来就有一些人写书也说他，就是比如说和慈禧在一起的时候，他永远是隐掉自己的，所以永远不往前站，永远是自卑的。 对对对， 就是那样一个女性哈， 而且婚姻生活也很不幸福，确实是 非常不幸福哈。哎呀，今天我们这个准备的稍微有点多，大家以后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个，这个杨正老师来做客的，一般是周三，那除非杨正老师有事儿，可能我们就挪到周四啊。 对对对， 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哎呀，太好了，斯努比，你终于把这个照片发进来了啊！你看那时候慈禧最右侧的这个， 这是隆裕皇后， 这就是隆裕， 最左边这位是瑾妃。 瑾妃，你看瑾妃长得多古丽啊，是吧？ 对， 这心宽体盘的。 后边站这两位就是。慈禧太后后边站着两位，一左一右，这就是德龄和荣龄、

具体按出票日期计算，此前收取的燃油附加费大概是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20元。天文科普专家介绍，今天木星合月将现身天宇，如果天气晴好，在日落时分，感兴趣的公众面向西南方天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木星和新月近距离相依相伴，静放光芒的精彩画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